Hello， 大家好，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咁记住，我哋呢一本书咧喺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咁大家记住嚟买啦。 各位观众，我而家位处呢度咧就呢个西环嘅嘉慧文道警察嗱，嘉慧文道呢度个后面呢个铁丝网一路上去咧，就以前西环嘅警察宿舍，呢个60年代咧已经落成啦。咁佢咧有 A、B、C 三座嘅。咁我后面嗰度楼梯咧就一路上去咧，就可以上咗去 C 座一路咁过去嘅。连呢条路就车路，点解会嚟呢度？嘉慧文道呢个警察宿舍咧？就我朋友啊，个 R 字头嘅个英文名，就佢细个咧就喺呢度跟住佢舅父大嘅。佢话呢间警察宿舍咧就有咩多咧？就佢细个咧就唔明白，呢度咧就冇嘢多，警察吞枪自杀多。佢细个戆居到咧就问佢舅父，即系收到风咧，即系有人唱噶嘛，嗰啲街坊。喂，又有人吞槍喎！佢真係以為成支槍擺喺個口，佢以為真係吞嚟食嗰個吞。咁點解要嚟呢度講咧？嗱，呢度即係可能個靠山啦，即係風水好嚇，就零舍多嗰啲咁嘅吞槍事件嗰啲自殺嗰啲。正如呢度咧，你可以上網查翻咧，發生過好多單。咁佢細個咧喺度住啦，咁啊試過咧又係發生啲咁嘅吞槍事件。咁佢嗰陣時咧，佢住 C 座，即係最猛嗰座。咁咧，佢試過咧，細個咧就成班細路仔咧就好中意咧，就以前呢個西環呢度咧就一望出去咧就是、西環美個海。咁你諗下喺個山上高嗰個警察宿舍望落去個景幾靚，佢咧就好中意咧。上去嗰個天棚，再擒上個水箱頂度咧，望落去西環尾嗰個海景。咁佢記得佢細個有一次咧，就走上去天棚，又係咁擒上個水箱嗰度啦。咁呢啲梗係唔俾屋企人知啊！你真係打死你乜跌落嚟係嘛？咁佢擒上去咧，佢就發覺咧有個叔叔咧，就嗰晚咧就冇乜人，佢又自己一條友，佢慣咗上去咧就唔怕死嘅。咁一個人上天棚。咁啊，見到有個叔叔咧，就喺個天台度徘徊，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啊死啦！佢又驚俾啲大人見到咧，就會報串噶嘛，即係翻去俾舅父打噶嘛，咁喺度等啦。點解個叔叔行嚟行去都唔願走咧？咁咧，企咗佢都係終於等咗幾個字喎，你唔翻落去又唔得噶，屋企你走咗去邊啊？你去人哋度玩去唔到咁耐噶嘛？咁唔理啊，咁啊走翻落嚟啦。佢又見到個叔叔仲係冇嚟神氣咁行嚟行去，仲喺度喺個天棚度行嚟行去，咁係靜雞雞咧，睺佢唔知咧喺度爬翻條梯落翻嚟，就走翻落屋企啦。咁啊走翻落屋企之後咧，咁啊佢舅父啊唔知佢上咗天棚噶嘛，咁啊冇理啦。於是者過咗兩日咧，咁啊佢咧就聽到有人有隔離鄰舍咧喂。就走嚟揾佢舅父啊！喂，你諗住聽晚去你做幾多白金啊？點點點喎？喂，你知啊，警察吞槍就唔係英勇殉職，就唔會幫你搞好多嘢㗎嘛？係咪？你吞槍梗係有問題㗎啦。咁啊，走嚟問佢咧，你諗住做幾多白金啊？唉，是但啦，咩咩啦，咁佢舅父話：，唉，唔係，我晏啲攞過去俾你啦。咁咧，佢約埋一齊去翻個單位攞，俾佢啦。我諗住都唔去鞠躬啦，咁啊。咁佢又八卦，咁啊黐住個舅父咧， 就跟埋攞咗錢咧，佢話我轉頭攞啲白金過去，咁啊去個朋友度，咁啊過去佢個同僚啦嚇，咁啊同僚咧就喂，咁我哋一齊過去攞去佢個單位啦，咁啊，咁啊兩佢舅父就去揾咗個同僚，就帶埋我個 friend 個朋友啦嚇，咁就去嗰個遺孀屋企啦，咁去到咧，一去到咧，我個 friend 一見到幅相就驚咯，哇舅父，呢個邊個嚟噶？佢嗰陣時仲係細個啊嘛，佢其實咧就唔係好知啲，即係你知大人咧，儘量咧有啲人過身就唔俾細路知噶嘛。佢話：舅父呢個邊個嚟㗎？呢幅相，誒你唔好問啦。咩？佢就見到人喊得咁犀利，我話呢個邊個嚟㗎？咁佢話：咁啊，唔好嘈啦，細路仔，我翻屋企先同你講。咁啊，去完嗰度咧就翻屋企，翻到屋企咧就佢舅父問我哋：你頭先做咩問我啊？喂，舅父，我早兩日先見過佢啊，你喺邊度㗎？我喺天棚見過佢啊！佢喺個天棚度行嚟行去嘅喎，點解有佢幅相咁大幅嘅喺屋企度？佢話：就係你佢死咗嘅咯喎，你點會見佢？佢話唔係啊，我真係見過佢㗎。我嗰晚上天棚，佢啊唔小心爆曬佢出嚟喎，擒上水箱嗰啲咧。好彩佢個舅父知佢驚咧，就冇執佢劑。你知當差幾惡㗎啦，以前啲人。原來佢嗰晚咧就見到呢個吞槍呢個。差人咧就喺个天板度喺度徘徊，其实要记住，佢系早几日已经吞枪死咗噶咯。但系佢见到佢喺天板度行嚟行去，佢爆咗出嚟之后咧，佢舅父问完佢之后咧，个朋友足足病咗一个礼拜，因为佢个脑海咧仲成日每晚发梦，就见到个叔叔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夜晚发梦正见到佢咁样，拧转个头望上个水箱度，其实咧。你想想你晚晚發啲咁嘅噩夢，你驚唔驚？其實頭先咧，我嚟到呢度咧，我係沿住條樓梯想行翻上去嘅。點解行到上去咧就有道閘鎖住，同埋再上去咧太黑啊！嗰條路咧行唔到啊！今晚咧我就咪同嗰個神勇嗰個攝影師，我就同咗另外一個，即係嗰位朋友咧曾經喺度住過，帶我哋呢度拍嘅。咁我費事啦，即係嚇親佢啦。佢唔係嗰個，唔係嗰個神勇拍開嗰個拍檔啊！不過呢個宿舍咧，呢個背住個山咧，其實真係好靚喎，以前嘅風景。但唔知佢第日攞嚟起咩咧？不過呢度咧，喂，真係喎！你喺度住嗰啲街坊咧，有興趣你嗱，我就唔建議人哋上嚟探險嘅。不過上高咧，哇！真係有啲心寒，同埋咧啊，有啲嘢我翻去呢條片出街，我翻去錄影廠先同大家講。因為咧，我本來諗住喺條樓梯上高講嘅，我見到有啲嘢，所以我就唔喺嗰度講嘅。咁我呢度講住咁多先，係我睇走先嚇。 有啲乜嘢嘢，我等你講先。 嗱，頭先我咪一路喺度講，喂，條片唔知點解咁嘅喎。 係咪落咗 filter 啊？ 冇落 filter 啊？ 唔係剪片嘅時候會唔會 operator 加咗啲特效啊？ 我唔知啊， 因為我見到你馬路上去嘅時候個顏色變咗，完全唔係街燈嗰啲顏色咯。 系啊， 問下先。 唔係，我又唔想打到自己咁爆咧。哦，即係其實嗰度要打光嘅，唔係影唔到嘅。頭先我哋咪見到，你見到個背後咪個樓梯入口嘅，咁咪有個牌斜咗嘅。查實我一上去嗰度咧，行到個咯，我已經唔想上去噶啦。點解咧？第一 講緊你唔想上嗰條樓梯， 唔想行嗰條樓梯。其實咁我同嗰個當事人咧，佢喺嗰度住嗰個咧 ，OK， 我費事嚇親噶啦。佢一嚟去轉角咧，就見到咧有碗水， 有兜水， 有兜飯， 水飯 係啦，有啲木耳，有啲好似唔知擺喺個角落頭度嘅， 咁啊都知擺咩啦。 係啦，跟住咧，同我去拍片嗰個咧，佢戇居居嘅，佢又唔知嘅，佢又話：喂，會唔會喂貓？你有冇見過木耳攞嚟喂貓嘅？ 個兜嘢喺邊度啊？講多次。 咪喺嗱嗰個我哋見過片後面嗰入個樓梯個入口嚟噶嘛？係 啊， 個牌啊，隔離嗰度就係樓梯入口，一轉就去個角落頭嗰度擺咗喺度嘅， 未上樓梯。 係啦。跟住我哋咧入去，你有一個鏡頭咪見到我哋有個人幫我揸住盞燈嘅，我一路行上去佢又打燈，好黑嗰度黑掹掹睇唔到嘢。跟住嗰盞燈一揈上去嗰陣時，其實我見到啲灼灼咁兩個影走咗去嘅。 咁孔望梗系唔话俾佢听啦，伸咗个走翻咗， 死佢一抌低眼灯走。 佢一阵佢走咗，佢系啊，诶，咁佢走鬼咗去，佢走鬼咗去，咁我点搞啊？咁我嗱，我为咗证明咧，佢曾经喺度，即系嗰个同我去拍片嗰个咧，佢真系喺度住咧。我俾幅相大家睇下先，啊，呢个系佢细个嗰阵时影嘅，嗱。哇！以前好好风景噶，嗰度对出去就清州噶啦，好鬼正啊， 劲靓！ 嗱，呢个就系佢细个嗰个样，佢就成日匿咗喺呢个水箱嗰啲位嚟嘅，佢就成日匿咗喺呢度望落去啊。好，翻嚟，其实佢咁啊，讲下呢个我哋嗰啲阿卢君咧，阿阿卢君咧，佢话咧佢自细喺度住啦，其实佢就长洲人嚟嘅，佢唔喺嗰度住嘅。但佢就出嚟讀書咧，就跟佢幾個舅父，幾個舅父咧就喺呢度住嘅。咁佢啊嗰、那個警察宿舍咧，其實對上咧就有個嗰啲儲水池嘅，就唔係儲水誒，至於儲水池咧就好鬼怪㗎。嗰陣時咧，嗰啲儲水池咧就冇頂嘅，就好似個水塘，好似個水塘咁樣石屎水塘咁一個儲水池嘅。咁啊，你知僆仔咧？即入去游泳池要俾錢噶嘛？嗰時有游泳池未咧？啊有噶啦，嗰陣時都有噶。喺西環村對出嗰度有個游泳池啊。咁佢唔係觀龍樓對落定西環村對過？西環村唔同觀龍樓啊，兩個地方嚟嘅。西環村應該係房協嘅。咁咧佢就話好多人咧就上去嗰個泳池嗰度玩嘅啲僆仔。佢話試過咧有個。佢朋友咧試過，即係僆仔啲朋友咧上去嗰個儲水池嗰度玩咧，諗住游水啦。咁啊上到去咧，幾個人上去咧，咁啊聽上去嗰陣時啊，聽到有啲細路仔即係一路行上去嗰陣時啊，嘻嘻聲嘅，嗰度喺度玩啦，喺度嘈，喺度講嘢咁樣。但係上到去咧，就一個細路仔都見唔到。 啊，好經典啊！ 係啦，第一個細路仔都見唔到，咁咧。几条友咧就唔知死喎，仲继续喺度玩嘅。嗰个储水池咧成日浸死人嘅， 浸死细路仔又系。 浸死实为大佬冇救生员噶嘛，咁、你几个细路仔 唔 suppose 俾你咁样游水啦。 系啊，佢系俾你储水嘅啫嘛，唔系俾你游水噶嘛。 系啊， 咁佢哋唔知死啦，仲喺度玩啦。咁啊，游下咧，就有一个咧，突然间只脚咧好似好紧咁样。佢以为自己抽筋，哎、抽筋啊，抽筋啊，抽筋啊！跟住几个僆仔就惊啦，大佬又唔识救人噶嘛，咁啊尽咁见到又浮又沉又浮又沉，咁咪唔理啦，搏命 掹佢， 几个人掹佢啦，咁啊掹翻佢上嚟，佢话你咩事啊？佢话唉，我抽筋啊，我都未试过嘅，你抽筋，但系见到佢只脚冇事，抽筋应该条脚成只脚扯直咗噶嘛，你喐唔到噶嘛，咁啊上翻嚟咧，见到佢个脚呢个位咧。好深一条痕系黑色嘅， 淤血嘅嘛？ 但系淤即系淤黑色嘅，只脚嗰度咧，佢坐咗喺度，佢哋成班僆仔话：，哇！我点解你头先你整嗰啲咩嚟？咁你做狂会抽筋唔会噶嘛？系咪先？同埋抽筋正常，你坐喺度咧，只脚仲系一系缩埋，一系伸，一系就伸直咗，缩唔翻噶嘛？跟住成班僆仔咧，见到佢咁咧，就嗱嗱声走翻屋企啦。走回家呢他媽媽看到你只穿拖鞋的嘛。 還要這個當眼位。 是啦穿短褲拖鞋。平時他們呢就游完水呢就不會被媽媽知道的。通常呢就曬乾等條褲曬乾了先回落樓的。那那次呢就沒有啦當然因為回家被媽媽知道呢。 有 跟著 fit 的。哇跟著就鬧到他死那就啦跟著一望著他搞什麼來啊你在這裡啊做什麼隻腳這樣啊。咁啊爆咗單嘢出嚟咧，就 係啦，抽筋 係啦，唔係梗唔係抽筋啦。佢阿媽梗知唔係抽筋，抽筋 唔係咁。細蚊仔會係咁同阿媽講噶嘛？ 係啦，跟住你哋去邊度玩啊？去個儲水池咗，你個死仔啊！咁啊，梗係又毒一鑊啦。即係你知以前啲阿媽即係個個 打鑊噶嘛？ 物理治療師。 咁嗰條樓梯咧，嗰條樓梯有冇啲咩事蹟啊？ 边个啊？ 头先你讲话你嗰条楼， 嗰条楼梯其实唔系嘅，嗰条楼梯以前系俾你翻上去嘅，一上去应该系321咁样，第三座咁样行过去嘅，系啦。 头先咧上，我反而我见唔到你话嗰啲黑影咯，我头先唔知系可能 系咪装咗 filter 咧？即系可能咧嗰个 冇装 filter， 唔系啊！你下面系你剪片嗰阵时候，可能唔知道有冇加到啲 special effect。佢上楼梯嗰下咧有两次噶嘛？ 应该冇。阿 Albert 呢排咧忙到死咁滞，咁得闲帮我搞咁多呢啲。 因为我见到嗰个嘢灯光有啲怪，所以我就谂会唔会有。佢上楼梯嗰下咧，我唔知系咪有 noise 定咩啦。佢上去，我见到个镜头 pan 嘅时候，呢度唔系有个有埲墙嘅，跟住有角落位嘅。 嗯， 我见到有个白色嘅影好近地下咯，系特别有一橛伸咗出嚟嘅。 唔系吧？使唔使系抄唔翻条片嘅 ？Payback 翻 cut 翻个位， 好似阿董彪讲埋咁，唔该去翻 slow motion 第5:06嗰度。因为定住喺度等等， 咁、啊、OK 喎。其实会唔会我哋啲片加翻啲 timer 咧？咁可以 catch 翻边一秒钟， 加翻啲 timer 落去。 系啊，即系可以方便睇翻边一秒钟校翻嗰个位出嚟 payback 翻。 YouTube 有 timer 嘅， 吓 系啊，唔系 YouTube 系睇到佢第几分钟嘅。 系 唔系嗰次阿、啊、R 君咧，佢就比较只手咧唔知。 大家应该睇到系咁抖， 佢系冇停过咁揸住。我拍片咧系一 take 过嘅，讲嘢嗰阵时佢话7:几咧手震，跟住佢要求咧揸个 stabilizer 加落去咁，我哋咪仲重系咪先？揸住部手机都咁重啦。有時咧，其實我想攞部機去影嘅，但我怕咧， 你想俾我只腳俾你啊？我有隻腳咧， 唔係啊，我有呢啲嘢啊，但係俾你攞曬啲嘢出嚟俾你影噶嘛，大佬。 門嚇、啊，但係你喺門口，你都係要咁樣影噶啦，都係要插翻個鏡頭喺度。 呢啲地方冇問題啫。你如果去人哋嗰啲附近嗰啲地方，我哋你條友夜媽媽就拍嘢咁方好嘢啦，你動嗰啲架喺度， 你唔俾我一路自己一路玩 live 抖音咁樣咧嗰啲。 邊個啊？咁你夜媽媽嚟方好嘢啦，講埋啲係咪先？人哋啲豪宅唔使賣啦，即係 哦。咁你如果 target 做嗰啲就咩？咦，我哋播翻啊！ 你第幾段？ 嗰啲去樓梯嗰幕， 去到第影樓梯嗰段啊？ 係嗰啲樓梯嗰度。 啊， 系啦，未喺度，未喺度，楼梯， 即系成去到楼梯嗰段啊？ 系楼梯嗰度噶，即系埲墙上嘅时候，有埲墙后边有好多涂鸦噶嘛？ 嗯， 唔系呢度， 唔系呢条楼梯，上楼嗰条楼梯， 上楼嗰条楼梯， 呢条应该系，呢条系上去边度噶？ 上去山嗰度， 嗯。咪上 級嗰條， 上到再頂再上去嘅可以。 哦， 嚇、啊？ 飛唔到啊？ 飛唔到啊？係喎，哦。 可唔可以去最差？哦，去到尾嗰度都唔得。 係啦， 唔緊要啦。 唔緊要啦。 係。 系，我哋唔系懂 啲。睇下我可唔可以即系晏啲睇翻个 payback， 跟住之后用 print screen 咁样 cap 翻嗰张图咯。 Emily 次次都见到啲片有嘢。 见到黑影啊，睇唔到啊，可能今日好攰。 唔系啊，我哋迟啲咧，揾翻我哋嗰铁三角咧，我哋去嗰啲地方咧，再劲啲。 火女去。 嗯，因为咧，第一嗰个我哋嗰个师军啊，嗰个姓佢个英文名系师字头嘅师军。 阿史努比入边有嗰个角色嘅。 系啦，阿师军咧就非常之大胆嘅。另外嗰个咧，佢话。另外揸车车我哋去嗰个咧， 小老宝，你系咪讲紧话系我见到嗰个啊？ 嗯， 白色石上面，我唔知道你讲边度啊？我翻去咧，我晏啲咧睇翻个 payback， 跟住 cap 翻嗰张图圈，即系可能圈翻我，或者我唔圈睇唔到。 系啦， 有机会可能我睇错嘅，因为我今日唔系好够瞓。 咪咯，我另外嗰个揸车车我哋去嗰个咧就仲有义气，佢话你放心，有事我第一个走先。 你啲朋友在哪度揾啊？你话好朋友， 顶佢封身就封一个，唔封一个，有事佢就走先。 佢仲要同我讲话得噶啦，先人咁得噶啦，佢顶住个档冇事嘅。佢嗰日同我讲，我望住我系 系咯，所以就咁样咯。 咪咯，我哋。 然之后就累街坊啦。 系啊，佢话你放心，有事我第一个走先，一定。 因为佢长期坐喺架车度噶嘛，佢放咗你哋上去之后，佢就坐喺架车等噶嘛。 系啊。 有咩嘢就抌个油门就走。 咪有时佢都出嚟帮手嘅，有啲譬如有啲片可能佢要帮我哋手嘅，有时一个人打灯唔够噶嘛。 系，有啲位真系唔够。 系，我发觉有时太黑咧，啲人睇唔到。而家整咗个好大嘅 巨型， 系啊， 白光灯。 啊，咁啊，我希望拍多啲片咧，即系大家都，我哋通常系我哋啲片咧，人哋睇到嘢嘅，就唔系我哋自己睇到嘅，系啦，诶。Amy 话唔系每次都睇到嘅， 系啊，唔系每次嘅，真系。 系咁，我就去多啲咧，可能睇到嘢嘅地方拍俾你睇啦。 咁大家如果睇紧嘅时候，其实咧，我会唔会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哋嗰啲咧叫咩啊？以前有冇玩过游戏咧？喺度圈错树嘅，睇嘅时候咧，可以因为而家电脑好，啲电话咧可以 cap screen 噶嘛，影翻嗰张你见到嗰个位，然之后咧摆翻上去我哋嗰、那个。 系啊，你摆喺我嗰个群组度啦。 系啦，咁啊，分享俾大家睇。 灵异通讯先啊，灵异通讯站嗰个群组咧，我哋喺个节目嗰度播。拎翻出嚟同大家研究下，系咪真系有嗰啲嘢啊？ 冇错。 同埋你哋亦都可以咩嘅？你哋唔敢上嚟唔紧要，你话俾我听。 有好多个途径可以报料嘅。 你去边度住？咁我去到附近吓，你话中意，我中意去坟场嗰度倾，讲俾你听，有气氛啲冇问题，我陪你。 仲有我哋 攞埋部机去拍添。 就之前咧，我哋提过话案件重演啊。 系啦，我哋依家我解决咗个收音，我哋放心。 系，即系不妨如果大家有啲经历嘅，咁啊直情连声同埋嗰个人都唔出现的话，唔紧要，同翻先人讲，先人实地走访， 系啦 ，roll pay 翻一次案件， 系啊， 都得嘅。咁啊，再唔系咧，传统啲，我哋录音。 系啦，唔系你话 场播， 你话俾我听喺边度嘅，嗰个事案发现场喺边度？系啦， 佢去到现场案件重演，好似警讯咁。 系啦，我哋好似嗰个咩，即系类似嗰啲啊，母亲的抉择嗰啲啦，声音唔需要，声音唔需要经过处理，根本见唔到你个样。 有先人同你实地导航。 系啦，好啦，今个礼拜又差唔多咯吓。 又多谢大家今晚陪咗我哋一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二同一时间。大家都准时收睇翻我哋先人述疑，咁就希望越来越多观众打入嚟同我哋倾偈啦，唔使怕丑嘅。 系啦 ，Amy 佢话下个礼拜尽量打上嚟。 系啦，咁我下个礼拜二都要找数啦。 系啦，好多人咩噶？ 系 Amy 好多人中意听你讲嘢啊，记住。 澳洲嘅事 系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拜 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